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9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天地品第4-2复次乔释迦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作如是观唯有诸法更相援助滋润增长辗转周遍其中都无我及我所如实观察不可得故复作是观诸菩萨摩诃萨以所修集殊胜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极善根心不与回向心合合回向心亦不与极善根心合合回向心不与菩提心合合菩提心亦不与回向心合合极善根心于回向心中无所有不可得回向心与极善根心中亦无所有不可得回向心与菩提心中无所有不可得菩提心与回向心中亦无所有不可得诸菩萨摩诃萨虽如实观诸法而与诸法都无所见乔释迦是为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天地士问善现言大德云何诸菩萨摩诃萨其善根心不与回向心合合回向心亦不与极善根心合合回向心不与菩提心合合菩提心亦不与回向心合合极善根心与回向心中无所有不可得回向心与极善根心中亦无所有不可得回向心与菩提心中无所有不可得菩提心与回向心中亦无所有不可得善信大言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即善根心则非心回向心菩提心亦非心不应非心能有所及若能回向若所回向不应非心回向非心心亦不应回向非心非心不应回向于心心亦不应回向于心何以故乔释迦非心即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即是非心如是两种俱无所有无所有中无回向意乔释迦心无自性心所亦然心即心所即无自性故心亦无回向心意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若作是观是为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儿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如今善能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亦能劝励诸菩萨摩诃萨令深欢喜勤修般若波罗蜜多 举手善现便白佛言：我既知恩，云何不报？随者何？过去诸佛及诸弟子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六种波罗蜜多，示现教导，赞力庆喜，安慰建立，令得究竟。世尊儿时亦在中学，今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扰于我等，故我今者应随佛教，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六种波罗蜜多，示现教导，赞力庆喜，安慰建立，令得究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穷未来际，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是则名为报彼恩德。儿时具受善现，复告天地誓言：乔世家，如问云何菩萨摩诃萨应住般若波罗蜜多者，谛听谛听，当为汝说，诸菩萨摩诃萨与身般若波罗蜜多，如所应住，不应住相。乔世家，色蕴乃至识蕴，色蕴乃至识蕴性空。诸菩萨摩诃萨，诸菩萨摩诃萨性空。若色蕴乃至识蕴性空，若诸菩萨摩诃萨性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分。乔世家，诸菩萨摩诃萨与身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乔世家，眼处乃至意处，眼处乃至意处性空，色处乃至法处，色处乃至法处性空，眼界乃至意界，眼界乃至意界性空，色界乃至法界，色界乃至法界性空，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性空，眼处乃至意处，眼处乃至意处性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地界乃至识界，地界乃至识界性空，因缘乃至增上缘，因缘乃至增上缘性空，无明乃至老死，无明乃至老死性空，无明灭乃至老死灭，无明灭乃至老死灭性空，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性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性空，断界乃至无为界，断界乃至无为界性空，苦集灭道圣地，苦集灭道圣地性空，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性空，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八解脱九次的定，八解脱九次的定性空，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性空，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性空，五眼六神通，五眼六神通性空， 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性可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性可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性可声闻独觉无上乘，声闻独觉无上乘性可欲留乃至如来，欲留乃至如来性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性可诸菩萨摩诃萨，诸菩萨摩诃萨性可若眼处乃至一切相智性可若诸菩萨摩诃萨性空，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分。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与身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时天地士问善现言：云何菩萨摩诃萨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不应住？善现答言：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色蕴，不应住受想行识蕴，可以故以有所得为方便故，如是乃至不应住一切智，不应住道相智，一切相智，可以故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佛陀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此事色蕴，不应住此事受想行识蕴，可以故以有所得为方便故，如是乃至不应住此事一切智，不应住此事道相智，一切相智，可以故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佛子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色蕴乃至识蕴，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空若不空，若有相若无相，若有愿若无愿，若极净若不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可以故以有所得为方便故。如是乃至不应住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空若不空，若有相若无相，若有愿若无愿，若极净若不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可以故以有所得为方便故。复次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欲留国，是无为所显，可以故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不应住一来不还阿罗汉国，独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无为所显，可以故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佛次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欲留是福田，应受供养，可以故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不应住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是福田，应受供养，可以故以有所得为方便故。复次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初地，可以故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不应住第二地乃至第十地，可以故以有所得为方便故。复次乔释迦， 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初发心，一遍作是念：我当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我当圆满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我当圆满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我当圆满八解脱，九次第定。我当圆满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我修加行，即圆满矣，当入菩萨正性离生。我已得入正性离生，当住菩萨不退转地。我当圆满菩萨五通，我住菩萨圆满五通。当有无量无数佛土，离境瞻仰，成事供养诸佛世尊，与诸佛所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广为他说。我当严净如十方佛所居国土，安立有情。我当化作如十方佛所居国土，安立有情。我当成熟诸有情类，令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得涅槃，我居善趣。我当往诣无量无数诸佛国土，亲近成事诸佛世尊，复以无边花香、璎珞、宝窗、幡盖、伎乐灯明、衣服、饮食，给予资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当安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可以过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佛子乔世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作是念：我当承办清净无眼，所谓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不应住作是念：我当承办殊胜六通，所谓殊胜神境之通、天眼之通、天耳之通、他心之通、宿住随念之通、漏尽之通。不应著作是念：我当承办一切殊胜三摩地门，与诸等持随心所欲自在游戏。不应著作是念：我当承办一切殊胜陀罗尼门，与诸总持所作事业皆得自在。不应住作是念：我当承办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应住作是念：我当承办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所庄严身，令诸有情见者欢喜，观无厌倦，获胜利乐。不应住作是念：我当承办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不应住作是念：我当承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通达诸法无着无碍，可以过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佛子乔世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此事随信行，此事随法行，此事第八不得切罗，此事欲留及七凡有，此事家家，此事一间，此事起手不得切罗，乃至受尽烦恼亡尽，此事欲留定不堕法，此事中间般涅盘法，此事一来至此世间得尽苦集，此事不还相，此事不还果，往彼方 得般涅盘者，此是阿罗汉相，此是阿罗汉果，现在必入无余涅盘，此是独觉，此是菩萨，超诸声闻独觉等地，安住菩萨摩诃萨地，修一切智及道相智，一切相智，觉一切法，一切相已，永断一切烦恼缠结，习气相续，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得成如来应正等觉，举大威力，转妙法轮，作诸佛事，度脱无量无数有情，令得涅槃毕竟安乐。何以过？以无所得为方便过。佛赐乔世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著作是念：我当善修，似神足矣。安住如是殊胜等持，由此等持增上势力，令我受命如净切沙大劫而住。不应著作是念：我当获得受量无边。不应著作是念：我当成就三十二相，是一一相，百福庄严，有情见者获大利乐。不应著作是念：我当成就八十随好，是一一好，有无数量，稀有盛世，有情见者得大饶矣。不应著作是念：我当安住一一严净土，其土宽广，与十方面如净切沙世界之量。不应著作是念：我当安坐一金刚座，其座广大，量等三千大千世界。不应著作是念：我当安处大菩提树，其树高广，众宝庄严，所出妙香，音韵丰富，能令闻者贪嗔痴等心即皆除，无量无边身病已愈。诸有闻此菩提树香，离诸声闻独觉作矣，定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应著作是念：愿我当得严净佛土，其土清净，无诸秽恶。可以过，以有所得为方便过。佛赐乔世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著作是念：愿我当得净佛土中，都无执着色蕴乃至识蕴名声，亦无执着眼处乃至意处名声，亦无执着色处乃至法处名声，亦无执着眼界乃至意界名声，亦无执着色界乃至法界名声，亦无执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名声，亦无执着眼处乃至意处名声，亦无执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名声，亦无执着地界乃至识界名声，亦无执着因缘乃至增上缘名声，亦无执着无明乃至老死名声，亦无执着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名声，亦无执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名声，亦无执着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名声，亦无执着断界乃至无为界名声，亦无执着 苦集灭道圣地名声，亦无执着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名声，亦无执着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名声，亦无执着八解脱九次的定名声，亦无执着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名声，亦无执着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名声，亦无执着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名声，亦无执着五眼六神通名声，亦无执着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名声，亦无执着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名声，亦无执着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名声，亦无执着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名声，亦无执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名声，亦无执着声闻独觉大乘名声，亦无执着欲留相欲留果乃至菩萨如来名声，可以故以有所得为方便故，所以者何？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证得无上正等觉时，觉一切法都无所有，名字音声皆不可得。诸菩萨摩诃萨住不退转地时，一见诸法都无所有，名字音声都不可得。乔释迦是为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所应住，不应住相。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应住不应住相，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如是学。十舍利子作是念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皆不应住，云何应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谓之曰：于云何？诸如来心为何所住？舍利子言：诸如来心都无所住，所以者何？诸佛之心不住色蕴乃至识蕴，不住眼处乃至意处，不住色处乃至法处，不住眼界乃至意界，不住色界乃至法界，不住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住眼处乃至意处，不住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住地界乃至识界，不住因缘乃至增上缘，不住无明乃至老死，不住有为界无为界，不住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住断界乃至无为界，不住苦集灭道圣地，不住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不住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不住八解脱九次的定，不住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住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住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住无眼六神通，不住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住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不住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不住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住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可以过以一切法不可得过。如是善现，如来之心与一切法都无所住，亦非不住。十具受善现为舍利子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亦复如是。虽住般若波罗蜜多， 而同如来与一切法，心无所住，亦非不住。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住般若波罗蜜多，而与色蕴非住非不住，与受想行识蕴亦非住非不住，如是乃至与一切智非住非不住，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非住非不住。可以故，舍利子，以色等法无二相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此非住非不住相，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如是学。而时众中有诸天子切作是念：诸药叉等言辞咒句种种差别，虽复隐秘，而我等辈犹可了之。尊者善现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虽以种种言辞显示，然我等辈竟不能解。具受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彼言：汝等天子与我所说不能解也？诸天子言：如是如是，我与尊者所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具意，都不能解。具受善现复告彼言：我常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中，不说一字，如意不闻，当何所解？何以故？诸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中，文字言说皆远离故。由于此中，说者听者即能解者皆不可得，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微妙甚深，亦复如是。天子当知，如佛化作一化佛身，此化佛身化作四众俱来集会而为说法。于云何？此众有时能说能听能解者否？诸天子言：佛也大德。善现告言：如是天子，一切法皆如化故，今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中，说者听者即能解者皆不可得。天子当知，如梦见佛为众说法。云云何？此众有时能说能听解者否？诸天子言：佛也大德。善现告言：如是天子，一切法皆如梦故，今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中，说者听者即能解者皆不可得。天子当知，如有二人出一山谷，各住一面，赞佛法僧，具时发想。云云何？是二响声能互相闻更相解否？诸天子言：佛也大德。善现告言：如是天子，一切法皆如响故，今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中，说者听者即能解者皆不可得。天子当知，如公幻师或彼弟子与四阶道幻作四众，即依如来为众说法。于意云何？此中有时说者听者能解者否？诸天子言：佛也大德。善现告言：如是天子，一切法皆如幻故，今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中，说者听者 岂能解者，皆不可得。天子当之。有是因缘，我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中，不说一字。如意不闻，当何所解？使诸天子复作是念：大德善现，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中，虽复种种方便显说，欲令意解，然其意去，甚深转甚深，微细更微细，难可测量。具受善现知彼心念，便告之曰：天子当知，色蕴非甚深，非微细；受想行识蕴亦非甚深，非微细。何以故？诸天子，色蕴自性乃至识蕴自性，皆非甚深，非微细故。如是乃至一切智非甚深，非微细；道相智，一切相智亦非甚深，非微细。何以故？诸天子，一切智自性，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皆非甚深，非微细故。施诸天子复作是念：大德善现所说法中，不施设色蕴，亦不施设受想行识蕴。何以故？色蕴等性皆不可说故。如是乃至不施设一切智，亦不施设道相智，一切相智。何以故？一切智等性皆不可说故。大德善现所说法中，不施设欲留相、欲留果，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独觉相、独觉果，一切菩萨摩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欲留相等性皆不可说故。大德善现所说法中，亦不施设文字语言。何以故？文字语言性皆不可说故。具受善现知诸天子心所念法，便告之言：如是如是，如如所念，色蕴乃至无上菩提，文字语言皆不可说，是故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中，无说无听亦无解者，犹思汝等与诸法中，应随所说修身故忍。天子当知，诸有欲证欲住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要以此忍，乃能证住。如是天子，诸菩萨摩萨从初发心乃至究竟，应住无说无听无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长勤修学，不应暂舍。施诸天子复作是念：大德善现，于今欲为何等有情，说何等法？具受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而告彼言：天子当知，我今欲为如幻如化如梦有情，亦复宣说如幻如化如梦之法。所以者何？如是听者，与所说法无闻无解，无所证故。使诸天子寻复问言：能说能听其所说法，皆如幻化梦所见也？善现大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如幻有情，为如幻者说如幻法，如化有情，为如化者说如化法，如梦有情，为如梦者说如梦法。天子当知，我乃至见者，如幻如化如梦所见，色蕴乃至识蕴亦如幻如化如梦所见，乃至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 独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如幻如化如梦所见。是诸天子问善现言：大德，今者为但说我乃至菩提如幻如化如梦所见，为亦说涅槃如幻如化如梦所见言。善现答言：我与今者不但说我乃至菩提如幻如化如梦所见，亦说涅槃如幻如化如梦所见。天子当知，设根有法果涅槃者，我亦说为如幻如化如梦所见。为过，诸天子，幻化梦事与一切法乃至涅槃，悉皆无二无二分故。儿时具受舍利子、大目连、直大藏、满慈子、大迦多延那、大迦舍波等诸大声闻，及无量百千菩萨摩诃萨同时举声问具受善现曰：所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甚深，难见难觉，极境微妙，非所寻思，超寻思境，最胜第一，谁能信受？儿时庆喜，白大圣闻及诸菩萨摩诃萨言：有不退转诸菩萨摩诃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能深信受，复有无量一见圣地于诸身法能尽圆底，所愿已满，诸漏永尽，大阿罗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亦能信受，复有无量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已于过去无量无数百千俱之那由他佛亲近供养，发宏誓愿，种诸善根，聪明智慧，善有所摄，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亦能信受。所以者何？如是人等于法非法能无分别，为不以空不空分别色乃至识，亦不以色乃至识分别空不空，不以有相无相分别色乃至识，亦不以色乃至识分别有相无相，不以有愿无愿分别色乃至识，亦不以色乃至识分别有愿无愿，不以极境不极境分别色乃至识，亦不以色乃至识分别极境不极境，不以远离不远离分别色乃至识，亦不以色乃至识分别远离不远离，不以生不生分别色乃至识，亦不以色乃至识分别生不生，不以灭不灭分别色乃至识，亦不以色乃至识分别灭不灭，如是乃至不以空不空分别有为无为界，亦不以有为无为界分别空不空，不以有相无相分别有为无为界，亦不以有为无为界分别有相无相，不以有愿无愿分别有为无为界，亦不以有为无为界分别有愿无愿，不以极境不极境分别有为无为界，亦不以有为无为界分别极境不极境，不以远离不远离分别有为无为界，亦不以有为无为界分别远离不远离，不以生不生分别有为无为界，亦不以有为无为界分别生不生，不以灭不灭分别有为无为界，亦不以有为无为界分别灭不灭。由此因缘，如是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皆能信受， 时巨兽善现，告诸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实为甚深，难见难觉，极静微妙，非所寻思，超寻思境，最胜第一。其中实无能信受者，所以者何？此中无法可显可示。即使无法可显可示故，信受者亦不可得。”时舍利子问善现言：“岂不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光说三乘相应之法，为声闻乘法、独觉乘法、无上乘法，广说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辗转乃至第十发心诸菩萨道，所谓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断界乃至无为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八解脱、九次第定，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若无眼六神通，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无往事法恒诸舍性，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广说摄受诸菩萨摩诃萨神通圣事，为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勤修行故，随所生处常受化生，与不退神通能自在游戏，能善通达无量法门，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随所愿乐执众得本，与诸佛所受持正法，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不忘失，恒具圣定，离扰乱心，由此因缘得无碍智，无断尽变，无殊谬变、应变、训变，诸所演说风意未变，一切世间最胜妙变。善现答言：“如是如是，诚如所说。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广说三乘相应之法，乃至广说摄受菩萨神通圣事，乃至令得一切世间最胜妙变。”时舍利子问善现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诸有所说以无所得为方便者，此与何法以无所得为方便言？”善现答言：“此与我乃至见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色乃至识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眼处乃至意处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色处乃至法处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眼界乃至意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色界乃至法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眼处乃至意处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地界乃至识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因缘乃至增上缘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无明乃至老死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断戒乃至无为戒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苦集灭道圣地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八解脱九次第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空无相无缘解脱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无眼六神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此与欲留相欲留果乃至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因缘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广说三乘相应之法，何因缘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广说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辗转乃至第十八心诸菩萨道，何因缘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广说摄受诸菩萨摩诃萨神通盛世乃至令得一切世间最胜妙辩。善现答言：舍利子，由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广说三乘相应之法。舍利子，由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广说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辗转乃至第十发心诸菩萨道。舍利子，由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广说摄受诸菩萨摩诃萨神通盛世乃至令得一切世间最胜妙辩，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不皆空，究竟推争不可得故。卷第499。